以来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说，考生家长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天，因为今天分数出来了，一分一段也出来了，终于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报志愿的事儿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志愿是最适合于你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专业？未来想在什么样的方向进行发展？同时你的分数能够匹配上哪些学校的哪些专业？这就是这两天最需要我们考生跟家长密集的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跟学习的时候。首先要说的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联合新浪网以及这个中国公安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我们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同和校区举办地面咨询活动。我们费尽了很大的力气，然后请到了境内外80余所在京招生的大户的这样的一些高校，双一流的高校有，一二本的高校有，211的高校有，各种层次的高校都有，甚至包括我们还请来了复读机构跟出国留学机构，请到他们过来，然后呢对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包括志愿的辅导，包括对于具体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解析，我们请到招办的老师，然后向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宣讲。也希望明天如果您想这个一站式然后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学校的话，欢迎各位去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同和校区，我们在那儿等着各位。希望各位能够填报好志愿，然后去到自己所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好了，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是两所学校以及东城区高招办，我们先简单分别来介绍一下。我们首先介绍的呢是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张东。张处你好。 各位考生家长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就处的处长马进喜。马处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的，那另外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于东城区高招办的主任刘景恩，刘主任。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出分的关键的时候，我们请来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第一个，您对于北理工北航有什么样一些关于专业上包括招生政策上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及时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向我们的招办的老师啊，招生教育处的老师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同时呢，对于填报志愿的政策上的一些相应的问题，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分数段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报，可以去咨询我们最最专业的人士啊，来自于东城区高招办我们的刘主任。好了，那首先呢，先进入我们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先收听以下的主要内容。2018年北京高招分数线出炉，文科一本576，理科一本532。选择民办高校，家长要详细了解相关情况。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应扭转快乐大学现象。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上午，2018年北京高考统一招生考试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其中文科一本线为576分，理科一本线为532分。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今年北京本科一二批分数线呈现出闻升理降的趋势，文科一本线较去年上涨21分，理科一本线比去年下降5分，文科二本线较去年上涨20分，理科二本线比去年下降7分。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袁怀廉分析表示，每年分数线的划定与考生的成绩发挥、报名人数、高校招生人数等因素密切相关。以750分的总分来看，一个百分点为 7.5 分，21分的涨幅不到三个百分点，处于正常的波动范围。 统一招生考试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576分，理科532分，本科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488分，理科432分，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340分，理科300分，体育教育、社会体育和休闲体育专业体育成绩60分，文科340分，理科300分，专科提前批面试参考线语数外三科总分，文科150分，理科150分。根据安排，专科高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于7月27日由市招考委划定并公布。二，高职单考单招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高职单考单招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150分，其中艺术类专业分数线为105分。 今年的文科分数线的确比去年有一些涨幅，其实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变化。咱们今年的命题把高考作为提高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发挥好这个指挥棒，所以是有意识的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同时也是与未来的高考改革做进一步的衔接。那么整体的这个变化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总体是稳定的，而且呢区分度良好。 考生成绩分布情况也于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发现高分段考生今年大幅增加。袁怀良表示，高分段考生的增加与今年命题方向的调整有一定关系，考生成绩整体呈现正态分布，具有良好的区分度，适合于不同层次考生的发挥。 各科目平均分最高分统计，文史类、语文平均分98.78，最高分140，数学平均分105.86，最高分150，英语平均分101.22，最高分147，文科综合平均分204.7，最高分290，理工类语文平均分101.85，最高分141，数学平均分107.89，最高分150，英语平均分110.56，最高分149，理科综合平均分201.45， 最高分295，二，高分考生统计，不含加分，650分以上考生人数，文史类685人，理工类2375人，600分以上考生人数，文史类3072人，理工类8145人。高分段考生偏多，也就是说呢，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试卷呢，适合于不同层次考生水平的发挥，好的学生都充分的发挥能力，发挥出了水平。 此外，对于一些想选择民办高校就读的考生和家长来说，面对众多学校的招生信息，该如何判断和选择呢？为避免落入所谓的野鸡大学，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毅提示考生和家长： 北京的民办高校呢，分为两类，一类是呢民办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的，它是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另一类呢是民办非学历的高等教育机构，实施呢非学历教育。2018年呢，北京共有15所实施这个学历教育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其中的本科层次呢是7所，这7所呢是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吉利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专科层次的有8所，是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北京培理职业学院、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北京网络职业学院、北京科技经济经营管理学院。考生呢，如果想选择民办非学历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务必要选择具有资质的学校。在这方面呢，考生可以在北京市教委的官方网站以及北京民办教育协会的网站上查询到当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名单和经过市教委审批备案的学校的招生简章。 6月25号8时至29号20时，统考考生将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高职专科志愿的填报时间为7月25号8时至26号20时。目前志愿填报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志愿填报的时间一经截止，任何人都不得更改。 继续了解下面的资讯。那么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对于一些想选择民办高校就读的考生跟家长来说，为了避免进入野鸡大学的陷阱，需要了解2018年北京民办高校的招生政策和相关情况。目前北京的民办高校分为民办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和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两类，其区别在于后者实施非学历教育，不能实施高等学历教育，而民办普通高校是经教育部或北京市政府批准，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证书资格，并已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民办高校，可实施高等学历教育，也可以实施非学历教育。学历类教育学生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信息，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来查询。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日前表示，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在升学的压力之下，玩命的中学却往往把成绩放在第一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从而错过了完善人格的最佳可塑期。学习固然不能忽略，但是因为孩子们尚未成年，在生理心理上还处于成长阶段，所以学会做人要比学好知识更为重要。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本应是重中之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有 85.12% 的学生拥有电子设备，而且有超过一半的学生上学会带着手机，青少年步行时被撞或差点被撞的经历达 42.01%。 对此有专家建议，青少年自身首先要对步行时使用电子设备而造成的危险加强认识。在校教育方面呢，除了老师引导学生认识此行为的危险性以外，也可以鼓励学生们互相提醒和监督。家庭教育中，家长可以更多的了解子女上下学过程中的情况，并给予实际的指导和干预，最后加强社会公众对此现象的认识，发挥大众舆论的力量，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步行行为规范。文学该不该进课堂，创作能不能被讲授，这些问题一度引发争执，大家在反复追问 中国的文学教育该何去何从？那么近日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成立5周年纪念仪式，并启动系列学术活动，围绕世界视野、人文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主题，探索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的共同发展。与会专家认为，文学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性的教育、人类的教育，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过于神秘化，而忽视了合理有效的文学教育。当下呢，应以国际视野寻找文化的根脉。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说的那样，文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只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繁星戏剧村童戏社站在传承传播传统文化的角度，选用儿童戏社作为给孩子们的传统文化第一课，以京剧艺术打开传统文化之门，专为孩子们打造看得懂、听得乐、玩得欢、有所得的传统文化精品剧目。童戏社无论从剧目挑选、互动设置、进入体验、专业技巧等方面，都严苛追求传统的高度还原和孩童的高度参与，让每出儿戏都绝非儿戏。传统文化在当下也可以用有趣亲和的方式让孩子们兴趣盎然。那么在6月16号到7月1号的每个节假日，上午10点半和下午的3点，繁星戏剧村舞剧场童戏社联谱戏三绝，恭候您和您的孩子来亲近传统，感悟文化。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巧坤、姚迪编辑的。另外还有一条消息，那么在出分之后呢，我们在24号，也就是明天，为大家呢做一个大型的视频直播讲座，内容包括志愿填报的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如何挑大学选专业，以及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志愿填报各种坑，一次帮您解决。那么这次呢，我们邀请到志愿填报专家来坐镇，咱们可以在视频直播时在线提问，专家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观看直播呢，您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 咨询收看方式，或者关注本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账号推送的信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咨询阶段。首先呢，我们将会咨询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大家对于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及包括对于高考志愿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填报的问题，欢迎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上面留言就可以向我们的老师们进行提问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点30分到7点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我们首先要咨询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因为今天前面呢这个咨询时间比较长，我们就长话短说，简单来介绍一下。张叔你好。 你好。 咱们还是北理工咱就不再介绍了啊，这个学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是 非常好的一所大学，也是双一流。那么在今年的招生政策上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包括一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些事项？ 好的，我介绍一下北京理工大学在京今年的招生政策。非常简单，其实就一句话，就是普通一批北京考生提档后都满足第一专业志愿，所以考生就不用问我们北理工有没有专业极差啊这个概念了，其实不存在。包括你的专业哪些专业是热的，哪些专业多少分怎么报，这些都不存在问题了。关键就是看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年在全国已经实行了零调剂的政策。然后呢，北京考生呢就是普通一批，不论是专业合作办学文科还是理科，提档后都是满足第一专业志愿。 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跟大家说，放心，你只要你报了北理工啊，这个你填报的第一志愿我们肯定就把你招进来。但是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 就是要体检符合国家规定，就是比如说他是色盲色弱，他第一专业报的是化学类专业，那是没有办法学的。或者是他眼睛是单色不能识别，在显示器上不能识别颜色，那可能偏信息类的专业、电子类的专业都不能，计算机这些专业按照国家体检规定都是报不了的。 零退档零调剂，这点其实是对于家长来说考生来说最开心的一件事。 是的，因为我们都满足第一专业志愿了，所以也不存在退档和调剂这个概念了。 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开始采用大类招生这样的一种方式。 也不完全是，是因为我们全面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实行，就是整个教学改革都发生大的变化。主要的概括起来就两句话，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一句话就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和课程选择权。我们只是在高考招生环节这块体现了这句话，我们后续的人才培养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对，就刚才像主持人您刚才讲的是这个包括大类招生，好像好多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大类招生了所以好像是可以满足第一专业。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大类招生之后你必须将来还存在一般家长说的就是大类分流的问题。北理工的大类分流我们其实不叫大类分流，叫专业确认。因为经过大学第一年级的这个通识教育阶段以后，他对专业进行了更深刻的理解，各专业的责任教授会孩子们做专业导论，他更清楚了以后呢，避免在高考这个时间一考定终身那么盲目，经过这样的以后再进行专业确认。专业确认的原则呢是什么呢？是自愿的原则啊，自愿学生自愿的原则，而且专业确认完以后还继续享有专业选择权，这是大类招生之后的专业确认。另外呢，可能好多家长也关心就是转专业的问题。转专业的政策是这样，就是除了国家规定的不能转专业的那种类型之外呢，其他的还有我们学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不能转出以外，其他的学生申请转专业转出都是不受限的。然后呢，只要转入的那个学院或者专业能接受他就可以转。一般原则上来说，第一次转专业的时间是在第一学年之后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家长会可能会问说，你这个转专业都不受限了，那是不是大家都要扎堆报一个最热门的专业怎么办？其实是这样，用客观来说就是原则上各专业肯定是存在一个物理上的一个绝对数值的上限的。 对的。 但是因为任何专业都不可能无限的增加这个规模。 对。 但是呢，我们学校的政策是这样，优势热门的专业的上限理论上限是会比原来设定的额度是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变化增加。这就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这是给刚才根据主持人的这个介绍姚老师这介绍我们后面补充的这个说明。 太好了，因为从这几点上也是可能家长在为孩子挑选专业最关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专业能不能满足，第二个是我们接下来如果想转专业，去发现上了以后我觉得好像我并不喜欢它，我还想去一个别的专业，那还是有机会的， 就是避免一考定终身。 那么这样的一个机会有没有比例啊？转专业， 我们转专业的这个比例，其实刚才说转出不受限，因为过去呢有这样 转入的问题 对，就是转入学院愿意接受了，因为过去的政策是这样，一般学习成绩前10%才能转，于是有时候会产生一个悖论，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我要好好学这个专业，学到前10%才能往出转，这就是违反教育规律。所以我们学校说，我们作为一个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我觉得学生喜欢这个专业是他学好这个专业的前提，所以我们学校是就是刚才说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从这样一套理念来设计，从高考招生到后面选专业转专业最后毕业这样一个体系化的设计的整个人才培养方案。 您说这太好了，就是我不喜欢专业我还得考到前10%，这件事实在是太逆天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整个咱们本科生的一些国际交流，因为对于北京的家长考生来说其实很在意就是国际化交流这一段。 是的，因为北京理工大学呢是非常重视国际化交流的。这个每年我们现在学校在校的本科生是超过1000人1000人次有参加这个国际交流，占我们学校这个在校本科生数是超过1/3的。然后呢，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已经与这个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的277所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哈佛美国的哈佛康奈尔，加州伯克利，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牛津，德国的因为跟我们长得比较像的，像德国的慕尼黑工业、亚琛工业、柏林工业卡尔斯鲁厄这样的学校，还有澳大利亚的国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跟我们学校还有2+2双学位，包括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这些学校都是有2+2双学位包括跟日本的东京工业，还有以色列理工大学，这样一些学校都开展了那个交换学习访学。其实是这样，我们学校呢，比如说我们学校和海外70多所高水平大学有互派交换生到对方学习 一年、一学期或者一年，而且双方是互免学费的。 哦， 啊，刚才是 省大钱了，这 是。 是 的，但是北京家长好像不在乎这个钱。 不，在乎。 然后呢，刚才我说，其实跟澳大利亚国立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这总共有八所海外高水平大学，有2+2双学位。正因为有这样的国际化的背景，再加上其实北京理工大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标签，就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所以呢 ,2014 年的时候是习大大和普京每个人都拿出了一所自己心仪的学校。就是俄罗斯拿出来的就是莫斯科大学。咱们中国拿出的是北京理工大学，在深圳举办了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这个开学当天是两国元首是共同发贺信，开学典礼当天是两国主管教育的副总理亲自主持，是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呢，我们也想告诉各位考生和家长，就北理工的本科毕业生，因为有这样的国际化教育的平台资源，所以呢，每年大概是超过22%的学生是要出国去继续深造的。像2017年我们是应该是822个学生，2017届本科毕业生822个学生是出国深造了。这个数量绝对数值应该是在北京高校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呢，这个当然了，其中去美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大概是超过了总数的2/3。 就600多人的。 对。然后呢，就是到世界就是 QS 排名前200的大学深造的大概占到70%是这样一个就是毕业生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因为好多家长总觉得无论我们北理工也好或者北航也好，都是好像是有国防军工背景，说可能出国专业受限或者是包括北理工有这样红色基因，就好多北京家长其实有这样顾虑。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学校来说，因为国际化教育的平台是非常好的像北航跟那个法国这块合作也是非常好的。 是。 所以我们这样的国际化教育的那个水平平台导致了学生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所以这点上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首先第一个，出国很轻松很容易，因为对北理工的学生来说，北理工这个牌子就很硬，在国外就被很被认可。 出国其实不是轻松，只是平台机会非常多，我们也给了这样的一些便利的条件。但是确实他需要学习，还是需要学习，学业水平要高，要考好，要学习好 而学校也创造了条件，比如说有那种一学期一学年这种互访，然后还互免学费，这一年省20-30万的这样的一个学费这方式其实也是让大家能够享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上半段最后还有40秒的时间，先不说了，下半段我们再继续来，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北理工相应的一些专业的好的专业的情况，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尤其精英化教育的一些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在明天的上午9点到12点，我们教育面对面联合新浪和这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同和校区举办我们2018年的线下招生咨询会。那这个我们请来了境内外80余所高校，这个数万的这个招生计划的高校，然后到我们的现场对大家的问题进行这样的一个解答。同时我们还有复读机构以及包括像是英语培训机构、出国留学机构，欢迎各位明天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同和校区去看一看。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

成为您专属的服务人员了。正好今天过来免费给大家进行这样的志愿辅导，抓紧机会那个到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里面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跟提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张柱来做客节目。张柱，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咱们的优势的专业，包括是那些精英培养上有哪些特点。 好的，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徐特立英才班还有电子实验班啊、这个先简单介绍这两个专业吧。是徐特立英才班呢，它是我们实行的是贯通制培养这样一个模式，三加 X 模式。X 是由学生自己选啊，对应的数据比如说一三五这样的，大概说吧，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可以对应的是本硕博，由学生自己选。新生入学这个班就要进行一次，新生就要一次淘汰。淘汰掉的学生呢，就可以当时就可以任选北理工所有专业。然后这些学生经过一年的大类的培养以后呢，就是合格的学生经过大类的这样一个通识的培养以后呢，他可以任选北理工所有专业。然后呢，选完以后呢，会每一个学生都会配一个导师啊，一生一师的这样个性化培养模式。只要学业合格，当然这些学生都可以保送读北理工的研究生。然后呢，这个也当然也可以，我们也鼓励孩子们去出国去继续深造。徐特立英才班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国际化交流的机会。本科阶段就有很多类型的，比如说一般3到6个月的国际化交流的经历。刚才我已经介绍过北理工有那么好的平台，作为一个以我们老校长命名的徐特立老先生命名的一个实验班，当然这个他的国际化交流的投入是更大的。然后研究生阶段这个班的那个是每个学生都有累计一年以上公派到海外高水平大学的去学习的机会。然后呢2017年是这一班这个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基本上都读研究生了，没有去本科去就业的啊。这是这个徐特立英才班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二个呢是说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我们这个虽然刚才说北理工进行了大类招生，但是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是单独的一个专业进行招生，并没有下面并不包含什么类，只是电子信息工程按照国际对标的 double E 来进行培养。这个他所在的学院是非常强的，是北理工老牌的这个学院，他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人才。比如说这个他培养了6个中国的院士和3个美国的院士，近30位将军和省部级以上的干部。 我的天哪 啊，就这一个就这一个学院，就这一个学院。然后呢这个还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频道啊，第一电视频道，其实就是中央一台。他用的不是第一频道，第一频道咱们国家第一频道是北京理工大学校电视台，就是诞生在这里，就是这个学院。然后呢当然我们这个学院呢它军用民用都很强，包括低空探测雷达什么都是创造了很多新中国第一，包括我们神舟飞船和天宫飞船的对接的核心部件，就这个对接的这个能对接上这个雷达技术也是这个学院提供的。大家想，如果没有这个雷达技术你怎么建空间站啊，都对都对不上，就跟搭积木你就没法搭上，那就不能 定不了位都。 包括这个专业还培养出了像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默这样的院士啊，这都是非常，这是为国家铸造大国重器的人。这个班呢是成立在1994年，是国内最早设立的电子信息类的工科实验班。它依托的是咱们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国家医学科。这个学科呢在北京的这个学科评估里面近两次啊，最近的两次学科评估里都是在北京的985高校里面是仅次于清华的。它实行的是导师制一对一的学业指导培养。另外呢这个有四个国家级的或者是省部级的实验教学创新平台。咱们国家大学生最高水平的电子设计竞赛的指导委员会。就是规则的制定者就是这个学院。所以他们非常强。然后呢这个学院的本科深造率是将近接近80%的这样一个深造率。然后呢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北理工的车辆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车辆很热。北理工车辆它主要它的实力水平按照国际同行的评估是国内顶尖，亚洲一流是这样一个水平了，已经是，因为不敢说是国际一流，因为毕竟还有德国最顶尖的那9所工科学校放在那里。因为汽车大家都知道德国很强，但是我们现在努力的目标是这样。然后呢咱们北理工的电子，就是咱们国家的电动汽车的行业规则的制定者就是北理工的机车学院。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它电动汽车咱们北京人都知道这个像奥运会包括这个即将08年奥运会已经使用了大批量的电动汽车。然后呢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里了。然后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也继续会就是大规模的使用这些。然后呢当然这个学院也最早的启动了无人驾驶 啊，节能车、无人驾驶啊，北理工的电动汽车，这个都研制的电动汽车已经出口到东欧了啊，是这样的先进的技术，因为那都是传统德国的市场。 嗯， 然后当然了，军用车辆就更强了啊，军用车辆就强到就是全国最顶尖的最顶尖的，没有。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最喜欢的北理工的专业就是坦克。 对， 你想能造坦克，那个是什么感觉、啊？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不只是要造坦克，还要开坦克、拆坦克， 哦、 他们都会弄装甲车辆， 听起来挺来劲的。 这个专业总共全国只招就是刚才说装甲车辆这个小专业、只招全国只招60个人。但我们都是因为无论是军用车辆还是民用车辆，技术底层都是通用的。我们这些所有的专业，车辆的专业，前5个学期课程都是完全都是一样的。 哦、 然后呢，如果说就算你学了装甲车辆啊，然后等到你本科毕业的时候想出国深造，他也是按照机械工程这个大一级学科名称来颁发你的毕业证啊、学位证。所以呢，就便于你和这个德国最顶尖的学校去交流。因为我们学校的车辆类的专业的学生，大四有1/2的学生是在德国学的。 哦、 啊，就刚才我说的德国最顶尖的九所、TU9工科学校来学习。因为大家知道在德国学完汽车技术、那你回无论是在德国就业还是回到中国来发展，肯定就是这个行业的非常优势的。然后呢，我们刚才说军用车辆也确实是咱们国家历代的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基本上都是这个专业毕业的。啊、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就大学生科创这块来说，这个专业的学生是非常强的。刚才说就大学生的方程式赛车这个里面有这个汽油的、电动的、无人的太阳能的全都有啊，他们都非常强啊。我们是非常喜欢这个，喜欢汽车、赛车、坦克，这些同学们都来到这个专业来学习。 所以通过刚才这个张处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整个这个北京理工大学在这个理工科方面，那绝对是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力量跟师资力量，包括在培养上的计划上都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优势在。接下来我们想来问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就是北京考生在填报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啊？是这样，我觉得针对北京理工大学来说，我是觉得每年这个考生和家长都是一茬新人，而他们其实经验和判断的依据都非常少，他判断的简单方法非常简单，有时候我开玩笑，简单的到粗暴的状态，就是拿着上一年的分来进行比较，啊，他就是因为每一茬，我们也不希望考生变成新的一茬家长，因为那是复读了，啊，尽可能的一年如果能毕业就最好，所以呢，他就每次都是拿自己现在的分数去跟上一年去比较。哎，很多家长甚至就是期望一分不浪费的进某个大学的或者某个大学的专业，甚至都成了分分计较的精算师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是是按照中考的方式来报大学啊啊！我觉得我觉得是非理性的啊！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第一呢，首先要看考生自己的专业学科兴趣、人生志向，还有毕业后的发展，不要盲目的去选择一所自己可能压着线进的大学，然后读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或者勉强接受的专业，影响后续发展。第二呢，是不要仅用分数来衡量大学和专业，比如说。我觉得像比如说面临一所211学校和一所985学校两个学校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这个我个人认为，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所211大学它最核心的专业，最好最优势的热门专业，恰好又是这个考生最喜欢的专业，我觉得如果他不在意这211和985这种学历的什么出身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就应该去选择这个211的这个学校，而不是说非要进这个985去学一个冷门的或者不好的专业啊，所谓的不好专业，因为985应该不存在不好啊，就是偏冷门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都是985、211啊，但其中还有一种可能，比如说第一其中一所是北大清华 啊， 那你该冲冲啊，大家都有这个清北梦，我都能理解。但是认为如果两所都是985或者双一流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应该是看你喜欢学什么专业。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两所学校就差5-6分，其实就是一道选择题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没必要就是这个分分计较去选择。因为像咱们北理工今年给北京孩子这么好的招生政策，这个除了刚才说的特色实验班，还有车辆的刚才那么强的专业，是吧，包括我们其实我们的工业设计，我们的化工，我们的安全，这些专业，包括还有刚才说的光学啊、武器这些专业， 这些专业就是都是在北京的双一流高校或者985高校，我们都是排名前两位的专业。 嗯， 你这些专业如果你其中有喜欢的， 嗯， 你报北理工，而且 都叫你， 只要你投了档都满足你第一专业志愿， 体检合格。 为什么？对呀，为什么不这么选择呢？ 对， 还有呢，就是好多家长就是纠结说啊，北理工可能是不是还包括还有很多兄弟院校都大类招生了， 嗯， 啊，就刚才主持人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大类招生了所以满足第一，其实不完全，就大类招生有些家长认为它是一个框，好像里面还含了一些冷门专业，所以才 满足。有坑有好，啊， 对对对，所以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如果你害怕大类招生将来的分流，那你就直接选择像北理工的电子信息工程实验班，它就一个专业， 就一个专业， 对吧？ 对， 或者你就选择北理工的设计学，它就工业设计， 嗯， 啊， 嗯， 然后或者你选择北理工的徐特立英才班，它是任选所有专业， 嗯， 将来还有好多次任选的机会， 嗯， 你就没有顾虑了，是吧？ 嗯， 然后如果但是你觉得如果有明确的这个专业方向，比如说车辆类，刚才说的车辆， 嗯， 它含了五六个专业，但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类型的，包括我们经管实验班啊，这些专业我觉得你都可以啊，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包括大信息类， 嗯， 我们大信息类里面包含了像自动化信息计算机类软件类这些专业，光电啊，这些专业都在这个大类里面， 嗯， 那基本上其实也是至少大一的课程完全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有明确的方向啊，你就是 选方向， 选方向。如果不明确，大概有个大概方向，你就选那个大概方向。 先了解再喜欢。 对，对，如果你实在什么都不清楚，你就报北理工的徐特立英才班，可以任选北理工所有专业。所以我说这种模式就是充分鼓励学生按照 公均选择 啊， 啊，对，你自己怎么选都可以。所以不用很紧张的说，哎呦，我到底要看哪个分高啊？怎么分分不浪费？我那个差五分，我就觉得不行啊，那个不可惜了啊，就不用这么想啊，就客观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理念，就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专业选择权的这种理念。 是的，这非常好。然后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以历年来看我们的大概招生的位次跟分数的情况？ 近三年基本上我们的分数排名，理科基本上普通理科就是大概在1700-1800名的样子， 嗯， 啊，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排名。 嗯，文科呢？ 文科大概是800名的样子啊。 800位。 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大概是3500名的样子。啊， 中外是3500名。 对，是的。 好的，那这就是一个参考啊，但每年反正大类招生以后就是平行志愿以后这个出现变化的可能性不会特别大，但是就可以参考一下。 对，我们是其实就是这个分数啊，我们觉得还是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兴趣啊，自己兴趣去选择。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招生资讯安排吧。 啊，是的， 嗯， 好，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将于明天啊6月24号还有后天6月25号两天，每天早上9点啊，到下午的2点，在我们中关村校区体育馆南厅，举办如何报志愿的咨询会。届时，我们招办、还有各学院、还有相关部门都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关于招生政策、招生专业、本科教学、国际交流、学生活动、就业深造啊、出国留学等方面接受咨询。啊，另外呢，我们北京招生组还面向北京考生开设了30部啊，一对一的啊，这个咨询的手机都已经公布在我们本科招生网和官方的招办的微信上面。 嗯， 其中最主要的两部手机号啊，就是可能沟通的这个是我分别说一下。 嗯， 第一部呢是可添加微信的啊，是18613817372。 嗯， 18613817372。 嗯， 另外一部呢是18613817256，18613817256。 嗯，好的， 两部手机。 好，非常感谢张处今天做个节目。那么对于这个北京理工大学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及时发送过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吧，彩霞满天想问，北理工满足第一专业志愿是不是就只报第一志愿其实就行了？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个人从我招办的这个工作人员这个角度来说， 嗯， 我们是同意啊，没问题，你报第一专业是没问题，只要体检符合都肯定可以。但是呢，我们因为招生是一个技术工作， 嗯， 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研究学生的考生专业志愿， 嗯， 啊，就是看他的专业热度是怎么样分布的，每个省的特征是什么？ 所以按照志愿你还填一下， 但是没关系，他就算不填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对于所有的新生入学以后，我们还要进行问卷调查，还要做这个摸底，所以他爱填不填都可以，只要但是第一必须要填。 对对对，好的，非常感谢张处做客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走进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么对于北理工、北航，包括像对于高考志愿填报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一个提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 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高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嘉宾，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招生教育处处长马进奇，马叔来做个节目。马叔你好。 主持人好。 嗯，咱们还是这个是直接进主题啊。这个今年咱们的招生的计划专业上面的一些特点，包括这个招生的一些详细的录取规则上的特点，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的考生跟家长介绍一下？ 可以啊。今年我们北航呢还是继续实施大类招生啊。这个我们去年已经实行了，非常成功，大家反响也非常好。那么我们这个大类呢是比较大的啊，就是首先呢一个我们大四个大类招生专业，就是我们把那个北航的所有专业70多个本科专业呢划归为四个招生专业，其中呢理工科呢我们划归为2个招生专业，一个是航空航天大类，一个信息大类。那么理科呢就跟管理学科呢分为一类呢，以这个理科事业班类啊那个来招生。我们人文社科呢分为一大类，以社会科学事业班招生。这样呢我们这四个大类呢就是总数呢学生总数占到我们普通类本科生总人数的88%。就是我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啊。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四个呢是世界示范类的，这个世界示范的一个招生专业，他们分别是高等理工学院啊、医工交叉试验班、国际通用工程学院、中华工程学院。那么也就是我们在那个招生呢当中呢，我们是这个就是普通类招生有8个招生专业，4大4小啊，4个大类招生专业，4个示范招生专业啊。那么就是不管是大类招生也好，还是世界示范招生也好，我们都是实行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这个大类培养通识教育啊，通专融合的这么一个模式。 这个点是其实让大家也是很放心啊，因为大类招生之后也给了很多孩子更多的选择机会 啊。这个我们去年在实行的时候呢，这么大的类呢大家还比较担心的，但实际实行的效果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个孩子呢，从因为一个中学生嘛，我们当时好像是口号就是实现从家长选专业到自主选专业的一个转变。就是说原来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报考志愿，这个选专业，那么可能就是家长的起作用很大，因为这个考生本身呢就是这 不了解不懂， 主要忙着高考了，他顾不上考虑这些事儿啊， 对， 顾不上考虑他的兴趣，顾不上考虑他的这个发展， 是的。 所以呢主要以家长为主来做主。那么我们实现这个大类以后呢，就是先选学校，学校优先啊，大像北航这样的一个国内顶级的一个大学啊，享受着非常高的声誉这样的大学，我觉得先到学校来这是首先第一步的。进来以后呢有很多的机会啊，很多的机会。我们这个刚才那个北理工的那个张处也帮我们宣传了一下，就是我们其实北航呢在这几年呢一直实行学生为本的一个政策，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的理念。所以呢学生进来以后呢自主权还是很大的啊，他们的发展空间非常大。我们进来以后呢有就是我原来也经常说，我们北航呢学生要到北航我们有4次以上的选专业的机会。就是现在呢是高考报志愿选学校选大学啊，我们是一年呢这个这个结束的时候啊，一学年结束的时候呢选学院啊，就选一个学院去。二年结束的时候才选专业啊。另外一个第4个方面就是转专业，我们从1年半开始，一年以后呢学生就可以申请转专业，每个学期都可以申请。 太好了， 次数不受限制。所以呢就是说专业呢只要你真正对哪个专业感兴趣，一定能够转成功的，并且一定能够学习成功的。那么有的人会担心说，那我大家学生都去转，这不转烂了？ 乱七八糟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情况。大部分同学呢，他对自己前面的选择的专业，或者说经过2次选择以后，基本上认可的。只有一小部分呢，他确实不认可，想转。因为这个从统计学规律来讲，大部分人不是说什么老变来变去啊，就跟找工作变得一样的，都不是说那么他是这个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呢， 这一块确实是完全开放的。 嗯， 我们有极端的转的从外语， 嗯， 学外语的 啊， 转到学数学的 啊， 学数学的， 我的天， 成功了，还甚至读博了，让他感兴趣。 嗯， 有一个孩子呢是学化学的， 嗯， 转到学软件，非常成功。 是 啊，他就感兴趣。啊，毕竟他的软件作品呢上了苹果的那个 Apple Store 啊，就是他是很感兴趣啊，就是这是一些特别典型的，就是他就要转啊，转成功的例子， 嗯， 就是说很多的孩子这样的话， 而且学校也支持，对不对？ 啊，学校支持啊，总以学生为本啊，尊重学生的这个自主选择的意愿，这是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这是我们这个现在人才培养的一个改革，包括这几年的一个发展趋势。也我们也想，就是学校这个进来的学生啊，我们北航的学生都是确实是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 嗯，是 啊，我们这个这几年北航考到北航的学生基本上在平均全国的情况是千分之三。 嗯， 啊，那非常非常优秀的， 是的， 啊，非常少，这都是拔尖的啊。 是的， 所以我们也是培养学生呢，定位也是要培养这个领导领军人才。 嗯 啊， 好，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也有一个疑问，对于想去北航去读书，但是呢是文科的考生，那么在对于针对文科的考生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专业呢？ 有，我们这个文科呢，我们把所有人文社科类呢，我们归并为一个招生专业。 嗯， 叫社会科学试验班。 嗯， 这个呢已经是实行了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嗯 啊，应该是非常成功。这个里边呢，涵盖的专业是这个法学、经济学、行政管理、还有一个外语啊，包括英语、德语啊，这个翻译啊，这样一些专业，啊， 都有。 啊，都有， 非常的丰富。 啊，对。 刚才呢，其实这个张主也谈到了这个北理工的一些优势的专业，我觉得北航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的优势专业，好不好？因为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啊，北航呢，就是这个优势专业，这个首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顾名思义啊，航空航天专业就是我们航空航天类， 王牌， 这是王牌专业。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这是已经经过评估的大学排名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不仅是强，而且大，规模也是巨大，世界第一啊，这个我在世界各地跑都跟他们说，没有一个机构有这么大的规模的，航空航天的人才培养个科学研究的这么规模，另外我们这个信息类啊，这个信息大类也是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应该说前三吧，啊，也是非常热的。现在这个专业也是学生也都是特别想报的。其他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我说的，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试点示范的专业，啊，这是拔尖人才培养的这个一些试点示范，包括国际化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试点示范，这些呢都是培养精英化的人才的一些专业。啊，包括刚才我说的高等理工学院，这个还有那个国际通用工程学院、中法工程师学院，还有那一工交叉试验班啊，我们另外还花了跟数学试验班，我们有这个吴大馆英才试验班啊，还有一些知行文科试验班等等， 这都是精英人才 精英化的培养，我们的吃小灶的一些培养的一个模式啊。 说真的啊，就是我在就是本科毕业了大概十几年之后，然后再回头看现在的本科生，真的觉得他们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太多了。对，因为学校在教育上会更成体系化，然后知道怎么去培养这个孩子更好的去发展，转正也容易，然后还有更好的老师过来去教，甚至还有包括院士直接博导下来直接带这种本科生啊，很非常的幸福。因为只有十秒钟的时间，我们到第三时段继续来说北航的相应的一些情况，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一会儿再见。 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这几年呢，北航的就是在北京大概就是1200名左右，理科1200到1300左右啊，排名啊最低的，文科呢就是700名左右啊，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当然呢，就是因为这个，高考现在是平行志愿，按照北航的这个，反正北京的录取原则呢，平行志愿，分数优先。啊，是从高分到低分那个顺序录取，所以呢，我也希望广大的优秀考生呢可以冲一冲啊。对，北航呢，就是如果你有志愿报北航的话，对北航特别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再冲一冲，1400、1500都可以冲一下啊，因为它有个梯度嘛，啊，有可以报6个志愿啊。那么我们北航的这个录取的这个。规则呢，就是也是零挑剂。去年我们在全国实行了零挑剂，首次实行了，非常成功啊！基本上每学生的这个前3个志愿都就能全满足了啊，能满足他就。那么也不一定缺，就是第一志愿就是他最好的，他们就是不一定选，所以我们就是前3个志愿，就基本满足的学生都能录完了。 好， 那么今年呢，我们特别的啊，对咱们北京的考生啊，我们就是。这个有个特殊的一个政策，也是理科考生前800名的，满足这个第一志愿、也就是说，这个理科考生前800名的呢，可以任选， 成绩好，我就让你选， 任选这专业志愿啊，对，就是这么一个特殊政策啊。 太好了，那也希望这个理科排名前800的同学们，这个踊跃的报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另外呢，就是在于，就咱们有没有这种中外合作的项目的他们的排名呢？有没有？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中外合作办学、哦。我们有一个，对，有，都是有。我们的中法工程学院呢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但是我们是那个不是单独招生，我们是不高收费，我们是培养的是那个、高层次的人才的定位。我们甚至录取分比那个别的还要高一点呢，有甚至、因为我们这个学院呢，正好说到这儿了，我给你也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学院呢是因为，是。所谓的这个现在号称是中法教育合作典范，是我们跟法国中央理工大学在法国工程师学校当中呢是排前3的，第二名的一个大学。法国工程师的学校呢是一个精英培养模式， 是的 啊，精英化，它跟大学不一样，大学呢可随便上，这学校的是非常难上合作的，所以呢，结合我们双方的优势呢，才。培养高水平的一个通用工程师的一个学院、所以呢，这个里边六年半学制、连贯学制，学生毕业的时候呢，可以拿到那个北航的本科、北航的硕士、法国的工程师文凭。法国的工程师文凭是非常值钱，在法国是非常认可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啊。我们授课也是中文、英文还有法文3语授课，这是一个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是中外合作办学，但是呢。我们是一个高档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啊，学费还是5500啊，跟别的学院一样。 哎呀，真好 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学院呢，2005年开始创建，这我也算创始人之一啊，当时呢啊，所以这个是中外，别的我们没有。我们对于就是说学校原来我一直在管这个事儿，在国际交流合作处做了十几年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实行就是，只要对学校。发展就是推动学校能够这个上一个档次的这种项目，我们上一般的这种就不上了，所以我们没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别的项，中外合作办项。 好的，好的。其实这一点上也体现了这个北航啊，希望能够在精英化培养上的一种 啊，对，我们一定是精英培养，我们并且我们是有探索这个学院，我们探索。工科人才培养的模式的这个目的啊，不是说纯粹为那个什么啊。 那么在录取规则上面呢，那个咱们首先第一个有没有极差？ 没有，没有分数极差， 也没有分数极差， 没有分数极差。 那么在这个 没有分数极差，零挑剂啊， 零挑剂， 对。另外一个就是800名，理科800名以前的，我们是满足第一志愿。 但是是不是还是也跟体检有关？如果要你报的3个志愿， 哦，那体检是这样子啊。 如果你要是报了3个，就报了3个，然后呢，你不填。不选服从调剂，但是你体检这仨全部符合，那很有可能会被退档。 体检要是不合格，那是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现在问题不大啊。体检啊，在体检时我就不细说了，因为就满足国家体检政策就行。 对， 我们有单独的政策，包括一些学科的，包括刚才张叔也说了，包括比如色盲啊什么的，可能学工科可能有点问题，色弱什么的，可能学特殊，我们医工生物医学工程可能有点问题啊，其他的一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嗯，好， 因为我们是大类招生， 对， 特别累，特别大。 嗯， 到时候进来有这个专业学不了，还可以到那个专业学啊，对对对， 你可选的余地也比较大 啊，对对对对对。 而且刚才正好这个马叔也介绍了，就是有从文到理的，啊，这也有从这个理到工的， 都 没问题啊，都可以去满足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调剂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 嗯。 再说一下咱们的国际合作，因为我身边的反正我的这些朋友们、家长们特别在意的就是，因为他们特别想孩子在硕士的时候然后出国去留学，但是呢，怕一下扔出去孩子不适应。所以特别希望在上学的过程之中能有机会到国外交流个一个学期啊，一个学年啊，就这种中短期的，有没有这种项目咱们？ 对对，这个我可以给你好好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管这个事儿，原来对，管了我的十多年啊，一直是国际化，我们告诫的这个国际化，因为我们这个学校这个这几年的这个国际化建设呢发展非常的迅猛，所以呢就是主要实施的学校的层面呢就是 UPS 国际化发展战略。 嗯 啊，在人才方面呢，我们是强烈人才培养方面，我强烈打造 Global Campus 啊，就是全球校园啊，就是翻译成中文就全球校园的意思。那么大力推进那个这个我们的远航计划。远航计划就是我们得起这个名儿啊，就是对刚才您说的这些学生的海外学习的这个一个起这个名儿，这个呢就是在大力的推这个。那么我这块既然您问到了，我就把那个就 Global Campus 的这个理念给大家说，就是我们就是旨在打破学校的围墙，将学校这个北航的这个校园有两个，一个是学院楼校区，一个是沙河校区，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边。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合作伙伴，有200多合作伙伴，我们把我们的学生送到我们的合作伙伴院校学校去，给让他们帮我们培养，反过来他们的学生也到北航来培养，这样呢。通过的形式是什么呢？学生交换啊，双学位啊，联合培养，海外实习，还有境外的一些暑期学校啊。那么具体有多少呢？我们北航的就是学生交换项目，那是130多个，跟世界知名大学的，这个在全国的大学里边也是名列前茅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暑期项目啊，有80多个。啊，就暑期我们把我们的学生也送到我们这个短期的交流，送到我们海外校里面。所以呢，通过这样的项目呢，每年有300多位本科生，可以参与到这个长期的交流，七八百位的那个本科生呢，可以参与到短期的暑假寒假 游学 啊，对对对，这个交流，这个呢是这个数目呢是很大的，就达到1000多人。那么我们这个学生呢，招3000多。那么这一千多呢，基本的满足学生的需求了啊。 而且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游学的时候，好多人认为是不是就出去带着去校园看一看，玩一玩就完了？ 不，我们都是暑期学校啊。 对，是暑期学校， 上课啊，暑期学校我们叫啊，暑期学校。那么学生交换的话，更就是一学期、两学期的交换，学风互认，我们的是3原则啊。跟国外的平等合作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的伙伴院校，学生互派，首先我派的他，他也派我这儿，学分互认， 你俩修的学分， 就是北航的同学在我们的这个全球校园境外的大学学到的学分，北航是认可的，那么同样他到北航来的学分，他们回去也要认可他们大学，这是有协议的。第三个呢，就是学费互免，没有学费的。这是我们的坚持的一个原则。 我原来做财经节目，我最在意的就是钱的事儿 啊， 这个太省钱了，在北航上学啊。 所以呢，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的本科生的，这个在校期间的出国率呢，达到35.6%。这个在全国名列前茅的。这个基本上目前来讲呢，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学生的需求。那么有些孩子呢，有着机会他还不去，这样的，我就为什么呢？他各方面的考虑啊，他想在这儿多学点，或者他语言还不太过关，等等个人。我们大概未来几年的目标呢是达到50%啊，50%。 好的，最后因为时间原因，马处咱们再来介绍学校的联系方式。 可以啊，就是我们这个，尤其现在啊，这个 招办 咨询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招生组呢，是全天候的 为24小时 啊，广大考生在进行这个咨询啊。我们这个，我把我们北航招办的四个电话给大家说一下。 你说， 就是我们北航招生办公室的8231-7695， 8231-7695 啊，8233-8240， 8233-8240，好 啊，8233-8793。 8233-8793 啊，还有个8233-9327， 8233-9327， 还有我们的这个电子邮箱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办公室，还有我们的北航的本科招生信息网啊，这个大家考生应该家长都应该知道，这个网上我们的各种信息都在上面公示，包括我们整个北京招生组的这个所有的电话 行程 电话都在上面有啊，可以，这个考生可以去看一下， 好， 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要在这儿给大家也要这个通告一下啊，就是明天上午，也就是24号，今天23号了，是吧？我们北航呢举行这个叫校友开放日，我们举办过了，在5月19号，那么这个是举办的是主要是天报志愿咨询会啊，就招生咨询会， 好 啊，非常定向的，我们在北航学院楼校区啊，就在学院楼那边的知行广场，也就是在我们招生办公室楼下面这个广场上，有我们到时候呢北航招生办北京招生组北航学院高等理工学院、一工交叉事业班、国际通用工程学院、中法工程学院都设置有展位，安排有专人解答各位考生和家长关心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就是我们就这些招生单位啊，因为我们的专业学院呢是在一年以后他才跟考生正面接触啊，直接招生的就这么多单位 还 相关的，所以我们欢迎呢广大考生和家长前来啊， 好的， 尽情的提问啊，尽情的咨询啊，进行咨询。 好，非常感谢马叔，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咨询东城高招办的环节。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城区高招办的主任刘景燕，刘主任来做个节目。刘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请您来压轴啊，这个今天呢，这个很多的问题也是提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要再来说一下，在这个时候最需要提醒家长们注意的，包括批次顺序，然后包括志愿填报的时间，这个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好不好？ 好的，我们高招在录取的时候呢，都是分批次按顺序来进行的。我们在这个志愿草表上呢，其实都有这个顺序啊。我们是先来录本科的提前批呢，也是分了 ABC 三段。提前批之后呢，是特殊类型的志愿。那这里呢，就是我们如果有取得高校的自主招生，还有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资格的考生，要把取得资格的这所学校填报在特殊类型的志愿当中。那特殊类型录取结束之后呢，就开始一本了，然后是二本，那我们每个批次在录取的时候呢，它是互不交叉的，也就是说只有上一个批次全都录完了，下一个批次呢才会开始，所以对于考生来说，我们填在前边批次的志愿一定是更想去的学校啊，因为比如说我填报了提前批，那提前批一定是在一本和二本之前就录取了，如果我们被录取了，后面一本二本都没有机会了，如果没有录取的，是不影响后面的批次来录取的啊，因为我们每个考生是只有一次录取的机会，一旦录取了就不能再换录了。当然除了我们正式的这个录取之外呢，我们在每个批次呢还有这个征集志愿。征集志愿呢也在我们的志愿填报说明上都给出了预计的征集志愿的时间。那我也说一下我们这个填报志愿的时间啊。我们现在本科的填报志愿的时间呢，就是6月25号的早8点到29号的晚8点，这段时间呢是我们本科的考生需要填报志愿的。那填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不够这个批次的分数线，那这个批次的志愿呢其实是不用填报的。 这个也是经常有家长会问，比如说分数不够一本线，那一本的志愿还用不用填？那这一次啊，6月25号到29号这次的志愿就不用填了啊，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后面的征集志愿。 嗯， 征集志愿呢，在我们本科的提前批啊，提前批是有征集志愿的，预计的时间是在7月10号，一本的征集志愿预计的时间是在7月18号，二本是在7月22号。那根据这两年的录取情况来看呢，二本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降分的征集，降分征集呢预计的时间是在24号，啊，这是本科的时间。后面呢专科呢也有，如果没有被本科录取的学生呢，在7月25号早8点到26号晚8点来填报专科的志愿啊，专科的录取时间呢就是在填报志愿之后啊，所以呢对于我们考生来说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填报志愿的时间一定要按规定的时间来填报，特别是呢我们要及早填报，不要在这个最后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官网的时候呢，我们还在那儿反复修改反复纠结，因为每年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啊，确实家长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很紧了，如果说因为网络拥堵啊或者是一些电脑故障等原因过了那个时间，那就没有办法再去填报了啊，这个就影响就很严重了。 嗯， 再有呢就是我们填报的时候啊，那我就先说这个注意事项吧。既然说到这个注意事项了，除了明确我们的填报时间方式呢，还要认真阅读我刚才说的这个志愿填报说明，说明上呢也都有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呢还有我们填报网上填报的一些步骤啊，也是避免我们填的时候浪费太多的时间。再有呢，我们要事先呢在这个志愿草表上进行一个模拟填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在这个草表上先做出方案来，最后确定好了没问题的再对照填到网上系统当中。 这是好方法。 对，因为避免呢在网上填完之后呢再反复修改，反复修改有时候就特别容易 乱。对，没错啊。还有就是要准确填写这个代码了，因为我们现在的院校很多，专业也很多，这个我们都是以代码来区分的，因为有些名称是很相近的，所以呢我们填报完了之后一定要再看一下这个学校和专业啊，包括这个专业的方向是不是我们要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也很重要的一点，提高密码的保密意识啊。现在我们网上填报的初始密码是网上报名时候的密码，如果忘了的考生可以通过自己预留的手机号码来进行密码的找回，或者是找我们的这个学校啊。但是呢我们的密码啊一定要修改的相对复杂一点，不要用特别简单的数字或者是自己的生日。还有就是密码不要跟别的人，比如同学之间啊，不要互相去问，还有家里的亲戚朋友之间呢也不要去交流密码，因为这个志愿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旦密码泄露了，如果说志愿信息被别人恶意修改的话啊，那最终的这个后果一定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这几点是特别提示大家的。 这是几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可能每年您在面临着比如说家长打电话到咱们东城区高招办咨询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 问题。对，每年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些个性化问题想去咨询一下这个刘主任了。首先第一个，他说孩子是艺考生，说去四川考的专业考试全国排名第二，但是现在学校还没出省外名额，要怎么填报志愿？这昨天晚上提过来的问题。这个应该这个省外名额应该都出来了。 对，现在我们那个所有在北京招生的高校，它的招生计划啊，招哪些专业啊什么的都已经公布了。家长他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个学校往年录取的一些情况，或者说今年的一些政策啊。这个因为今年我们对于艺术类的考生呢，也是为了方便这部分考生来报考，考试院呢也是特别公布了，今天啊在网站上公布了全市的美术统考本科合格考生的美术统考成绩，以及这些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的一分一段统计表啊，这个他在报志愿的时候都可以参考。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出版了北京考试报的一个招生通讯的专刊，就是艺术类招生的一个招生专刊啊，我建议这个家长呢也是要认真的把这个专刊看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叫 do it by myself， 那这个什么都自己做，说这请问专家，体检说不宜报考的专业究竟能不能报，我试试行不行？ 这个我建议啊，如果这种不适宜选报的，最好不要报，因为如果报了的话，高校呢是可以以这个身体那个不符合条件为理由来退 档 的。 档 对、 哦， 一旦退档的话，这个对于平行志愿来说是影响很，直接就退到下个批次了。 对， 虽然我们有征集志愿，但是征集志愿可以选的学校和专业已经非常少了。 就很被动了。 对， 那这个还有一位这个朋友叫功臣问说，请教一下，说双培跟外培好多都是在独立学院跟二级学院设立专业，他到底这教学水平跟学位就业认可度怎么样？您了解吗这块？ 在独立学院。 对对，说双培外培好多在独立学院跟二级学院，就从您的了解来说吧，双培外培怎么样？在北京， 其实我个人感觉双培外培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嗯 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分数够了，就是在一本线之上啊、 嗯。 但是呢，凭自己这个分数呢，可能要上一些更好的院校，比如说像一些985啊，一些211这种知名的院校，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学生。他选择双培的话呢，他起码有2到3年的时间，可以在这些更好的院校去进行学习。虽然说我们拿到的毕业证还是市属院校的，但是你中间这2到3年，其实你收获了，包括我们这中间的一些这个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同学。各方面的这种资源，我觉得其实还是我觉得挺有吸引力的，包括这个外培也是，很多都是知名的国外的高校嘛。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大家还是要这个踏实的去选报，既然我们北京市教委去撮合这件事儿啊， 对， 肯定是很靠谱的。 对，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简单解答一下，就是刚刚过一本线上10分到20分，想留在北京怎么报？ 这个分数段的考生呢，确实可能志愿填报起来呢，相对有点困难了。因为在一本啊，如果在一本线上这个压线的这样的考生，在一本当中可以选的学校，应该说已经很少了。啊，我们看近几年的录取的这个情况来看，往这几年啊都是这样，说过了一本线就能录取的学校就那么几个学校，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所以我们在报的时候，如果说想保住一本的批次，那我们对于这个学校呢，我们也不要有过多的这种要求了啊，肯定是我们当然可以适当的再冲1到2所学校啊，也许有些学校今年可能就真的冷门了，说比往年的分数线要低了，也许能捡个漏啊。当然我们重点呢还是放在往年过了分数线没有多少分就能录取的这样的学校，专业呢是一定要服从调剂的，这样的话呢也是避免被退档，那这样呢我们是能够保证我们的一本批次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更重要的就是把二本的志愿一定要填好啊，因为这些学生呢他在一本没有太多学校了，但是二本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的学校可以去选择了，在二本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把这个志愿学校要拉开梯度啊，因为我们很多像刚才说的这种一本压线的学生其实挺多的，啊，这些学生在二本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大家都在关注一些热门院校，特别是北京地区的热门的院校，这些学校它的分数往往是很高的，它虽然是二本层次啊，但是它的分最低的分可能也就在一本线下的几分之内，同时呢我们要报这种学校的好专业的话，它的分会更高， 是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报的时候一定就是我们前面可以报一些这样的好的学校，当然专业方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专业 来好，也要把专业报好，因为时间只有最后几秒钟了。非常感谢今天这个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的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的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